又冇人啊，又剩啊咁样嘅。 嗯， 咁佢喺长期度就会有定期船咁过去。 3900 yen 啦， 系啦。 我谂住一阵先讲，即系除咗 studio 之外咧，其实都可以即系真亲身去。 即系点啊？可以 长期有 local tour 啊？ 系啦，系啦，系啦。 哦， 咁啊，3900 yen 佢会接你大屠杀嘅， 真系 噶， 系 正。 阿白网友有冇去过啊？ 想去，未去到。 哦， 我倾下你哋啦。揸船啦，成 日平价 one piece 变咗， 唔得啊！一世人只可以去一个地方一次啊，北京、海地 嘅。哦，系 啊，只可以嘅。 系， 咁 你唔可以申请第二次同一个地方嘅北京、海地。 过去海岛咯，仲 one piece。 千人好，屌香港就得啦。 千人， 张宝仔， 再咁香港再咁搞法，我唔捻打劫石食乜？ 大家中唔中意 one piece 噶？ 我哋冇睇过， 我冇追，因为太多啦，太长啦，所以我。 唔系，我翻到嚟之后时间太多冇嘢做，我睇晒， 睇晒 第一期开始。 我 friend 深圳 friend 无聊到睇晒之后，二周目再睇多次。 依家咁好， 癫咗！ 我见好多大学生嗰啲直头着到好似个人 cosplay， 即系背心啫嘛，点 cosplay 啊？ 我 嗰对鞋有得卖。 日本 hit 嘅原因系，因为第一样嘢可能因为其实都主流打片嚟噶，热血嘢。咁 唔好讲 hit 啦。 佢除咗热血嘢之外，佢系有个，即系佢会俾到读者系有个正能量啊，系量 正能量。 咁即系会俾到。读者觉得是人生满希望，你不要去跳路鬼。 咁前度有啊，点解鬼佬嗰边有得咧？ 鬼佬乜捻都啱噶啦 ，manga 就啱噶啦， 系啊 ，man 即受众多可能。 系啊，屌鬼佬，鬼佬六尺半高走去睇嗰啲 cosplay comic con， 四叶草啊，睇屌嗰阵时嗰套咩魔法少女 Doremi 啊， 乜捻嘢嚟噶？ 无线有做噶系嘛？ 吓， 无线有冇做啊？ 无线有杜蕾咪嘛？ 哇！星期六 卡通嚟啊！ 唔系你笑噶，你应该知噶。咁 你啱啦，我应该知边套。 系咪幼齿嚟噶？啲主角 系啊， 即系睇咗啦。 重点喺嗰度， 应该知系边套咯。 我幼齿嗰套啊嘛，咁样 系咯。 讲开呢个魔法少女， 好捻多魔法少女都系幼齿嚟噶。我想讲， 我想讲大陆有真人版。 啲咩幼稚？ 唔系人幼，嗰啲不能够称为幼稚。嗰啲魔法少女嗰啲剧咧， 老似， 好似特摄片咁样咧。唔记得个名叫咩，好流嘅。总之，哇！啲主角 大陆拍 系咪天鹰战士嘅朋友？ 抢到爆！ 系咪战队嗰啲？唔系战队嗰啲。 咪魔法少女嗰啲都着到好似嗰啲跳舞裙咁样嗰啲，一人一个紫色，一个黄色，一个橙色咁样嗰啲。 佢系拍咗剧噶嘛？ 剧啊！唔系啊，佢哋咪学校入面嗰啲有个坏同学啊嗰啲咯。 咪先，我想讲头先我哋讲紧咩噶？ 端岛咯， 哦系系， 继续 跟住 One Piece 咯， 系咯。 跟住我唔知点解你会讲到咁， 出咗海啊嘛。 阿 Android Only 话咧睇呢个 One Piece 动画更加有挑战性。 咁呢个我真系挑唔到。 点解咁讲咧？因为仲难搞。 因为动画你一定要睇咁多分钟咁咯，我冇得 skip。 我快播， 呢个就我唔中意睇动画。 系啊，动画唔止 podcast 有得 EX。 而家啲唔系啊，而家啲 player 有得 EX 啊。 系，但系 EX 啲声又变晒。 招招招，唔知啊，唔知。 招招招，你睇紧咩片？ 我睇嗰啲法，我睇就咁 skip 咯。 咁啊 ，Jimo 咧话日本人系咪认为漫画故事重要过画工好多？ 系， 多好多，系啊， 系。睇忍空就知啦。 画工可以话。我觉得个接受能力阔好多， 人都一定系贪心嘅，但系而且取其一，佢哋会睇故事多过睇， 因为竞争 再靓都 大嘛边 系。 Hunter 就系一个最好例子 咯，越画越丑样。 又唔好讲 Hunter， 讲到咁捻夸张，你讲你讲你讲进击之巨人都已经系 都够啦，系嘛？ 啊，漫画烂尾 嘅，系啊。咁头先讲紧军舰岛啦， 我哋要三次都讲唔到入去。 唔系，我哋不如放片骚扰佢啊嘛！ 因为军舰岛唔知点解日本人就系其中一个好着迷嘅地方嚟嘅。我行入书局咧，佢有一格系我有行入 专讲军舰岛， 有一个两个定 有个 书柜咧，系唔系讲废墟？ 嗯， 咁废墟入边系有专门一两格咧，啲书全部都系讲军舰岛， 即系好有研究。 系 有冇啲 影咗好多相？ 相集啊？ 有， 有 系个。 个夸张程度，其实我都吓咗一跳，所以我先会有留意到呢个地方咯。 系 咁，跟住另外一个地方，佢哋又系会做到好多啲书咧，就我见到系九龙城寨咯。 哦，系着迷噶嘛， 系啊，好得人惊。 九龙风水传啊，当年有只 game 3D 立体地图， 系 乜都做晒，即系军舰。 而家系有间日本有间机铺系整到变咗九龙城寨， 咁就喺川崎嗰度嚟嘅。 有个好样衰，唔系个厕所真系仲样衰过大陆嗰啲 啊。系啊，如果即系去开东京玩嘅话，不妨去睇下，入场都好似系300 yen 嘅啫。 但应该都系猎奇心态噶。 当然啦， 系咯，即系香港人去，香港人去啲心态就等于去外国食餐厅，咁都系纯粹试一试。 8年前定9年前咧， 系 咁啊，台场有个地方就叫台场小香港嘅， 系 咁佢就真系佢有两层主题商场啊嘛，系啊，咁佢整到好似 中心， 唔系旧香港，即系 顺和， 唔系 嘅老翻卖 旧区啊，香港旧区。佢嗰兩層尖嘅好神奇喎！我嗰陣時去旅行嗰陣時候就睇過，佢就唔知點解嗰兩層零零舍舍有陣噏味喎， 做到啊！ 係 咯， 係啊，好神奇， 忠實還原。 好， 佢係咪啲道具喺香港搬嚟？ 咁跟住同埋有做到啲霓虹燈招牌啊， 箭嘴 其實幾似嘅 彩虹箭嘴。 冇， 八隻馬拉 彩虹箭嘴系咩？嗰啲雞豆。 富人街 未， 唔系我就系知有箭嘴，我唔知流水咩。 未去到嗰啲，咁跟住同埋就系入边有间红星海鲜酒家，系坚嘅。 吓，有分店啫，入边。 红星唔系红星，红星海鲜酒家同埋。同埋呢個許留山啦，好似係咪有許留山都唔係。 出奇啊，許留山。 唔記得，因為嗰個位而家已經接咗做，我唔記得乜鬼啦。係啊， 即係棟樓仲喺度。 嗰棟樓喺度，台場其中台場嗰個商場，依家仲有嗰個咩台場一丁目嗰個商場，我唔記得叫咩名啦。Aqua Deck 定系乜鬼嘢啊？咁啊，嗰个商场嗰度其中有两层楼咯，咁就以前就做咗台场小香港，咁就即系你头先嗰个讲嗰个九龙城寨嗰个主题游乐场，个营运个风格其实有啲似。 有冇 Jackie Chan 主题乐园？ 爆炸 唔唔系咁，佢系港人爆炸啫，佢自己冇爆炸，人体爆炸。 你讲开 Jackie Chan 又系 系 屌佢老母， 有 啲日本人一。讲话香港 ，Jackie Chan，Jackie Chan 系啊， 就拎两只龙虾出嚟啦。 但系跟住， 自己一只龙虾， 跟住唔止我，好多朋友都会即刻第一时间同佢哋讲，其实香港人系唔中意佢哋嘅， 系 唔系佢哋，佢啊， 佢咯， 系佢哋包括边个咧？ 唔讲得， 成龙一号、二号， 佢个仔有冇人咁唔中意？佢等于呢个情况，等于我睇大陆咧。啲人成日问我香港系咪好多古惑仔？ 都系， 香港即系咁多年漫画古惑嘅仔咯，黑社会佢哋讲紧，即系呢个话题唔讲啦。但系佢哋真系劲迷古惑仔噶嘛？我 friend 系睇晒电影版啦，咁多都睇晒，睇到识背咁滞。我一集都未睇过，好奇怪。 识背咁滞呢啲好难噶，除咗周星驰啲戏 系。 睇咗好多次。 我有 friend， 另一个 friend 系香港人嚟嘅，睇《赌神》睇到逐句对白，你问佢第三句对白讲俾佢知啊？ 点啊？佢会唔会扮埋嗰个？我带你3000万， 我唔知佢唔记得 赌圣嚟噶，屌你！赌神系陈金城 啊，系系 吴能浩二世咯， 知错能改啊嘛， 又三冇。 系 喎，有 三部， 好睇，多到咁啊！但系 嗰个军舰岛可以未啊？ 又攞翻 军舰岛嗰啲画集，有冇啲人带啲公仔喺度影相 嗰啲 嘅？其实去嘅多数都系影相嘅。 系啊，但会唔会有嗰啲咧攞个嗰啲娃娃公仔咁影？ 凡真 有 晒事， 有拎松子红盖。 我觉得唔会冇，但我真系未见，我未见过嗰啲相，咁我都冇去过。第一样 好想好想去，但一路都排唔到時間。 係。 我嗰次去日本去呢個伊豆半島咧，咁樣就周圍遊。咁有個男人攞住個啲公仔。 你嗰陣時幾月去㗎？ 11月去。 哦。 係啊，有個男人攞住個公仔同差唔多人咁高㗎喎，真係。跟住周圍喺度影相， 即係一比一 ，Mary， 即係咁高度咯，都算一比一，去到我耳仔咁高度。 哦，嗰啲十幾萬一隻嘅喎。 係啊，咁 最少。 但係嗰啲樣卡通樣嘅。 唔係喎，淨係個嚇，淨係個 body 啫喎，未計佢要同佢買衫。係 啊， 未 計。即係佢唔係話仿真人嗰啲公仔，係仲係卡通動漫樣嗰啲咁啊，帶住擺喺度，幫佢擺 pose 喺度影相咁樣，真係好。 Hardcore fans 好開眼界，係啊 ，Hardcore fans， 因為覺得嗰啲嗰度啊唔係咩大城市，咁佢因為好覺得佢好突出咯喺嗰度。你話可能喺大城市可能， 但係你話如果呢啲即係做唔淨止呢啲嘢，即係話譬如你做啲日本人平時唔做嘅嘢，或者平時唔著嘅衫啊，即係一般人唔做嘅嘢咧。咁喺日本又唔会有人当众笑鸠你喎， 佢哋 cosplay 都係咁啊， 係唔係一来个 阿伯着水手服出街都係咁， 一来个文化，佢哋而家现代个文化就係、是、养成咗啲接受新事物嘅、 即係包容性好强 啊，类似咁讲啦，咁同埋第二样嘢就係佢哋都係头先讲嗰样，佢哋人哋唔屌鸠你，咁我都唔屌鸠你啦。 嗯，哦，整都系集体性嘅嘛。 系啊， 嗯， 定系叫咩咧？我自己唔做，但我见到你咁样咧，我都唔觉得奇怪咁样，系咪？ 会心入边会觉得奇怪，但系人哋唔出声，咁我都唔会出声。 咁有冇啲集体行为？ 一路佢其实日本人集体。点样例子？即系 呢 个 系 头先 你 讲嗰 系集体唔做啊嘛。 嗯，集体做 选择唔做，有冇啲集体行为？ 抌垃圾咯， 讲到有集体行为 嘅。你点样抌垃圾啊？ 分类嗰下。 是举例说明之。 分类嗰下。 即系家居垃圾分类系嘛？ 系咯。 哦，你讲起分类，如果喺东京分类咧，你住家嘅垃圾咧， 要分唔同星期啊？唔系，系咯，星期。可能星期一等 你讲啊，你熟过 唔系你讲 啊，唔系窒你，你讲你讲啊， 即系可能星期一等纸啊，即系夸张啲咁讲， 废纸咁样， 星期二就等罐 铝罐， 可能星期三等厨嗰啲咁， 啱唔晒，因为佢要睇每个区，即系你每个区或者每个城市。佢每个区自己都会有区议会，佢哋自己决定。 系 譬如我住嗰、那个唔系、我朋友住嗰个区啦，佢就住涉谷区。分类嘅程度同香港不相伯仲。 咁求其 系， 即系三只色嘅啫。 系，净系回收可要回收嘅物件系真系胶樽、玻璃樽、废纸。罐咁即係大件家私嗰啲呢，你就其实大部分地方都类似大件家私啊，你就一定要 call 车嚟俾钱佢帮你送走，同埋好贵嘅，咁或者係啲你如果真係要抌啲係烂咗嘅玻璃樽啊，或者係啲咩灯胆啊、电芯啊嗰啲呢，就先至係唔烧得嘅，佢哋主要就係分烧得同埋唔烧得同埋回收三种。烧得咩烧得呢？基本上你见我哋日常生活见会接触到嘅，例如发泡胶、胶袋、纸、你譬如可能抌衫都系咁。 发泡胶、胶袋烧得 系 吓， 有毒气啫， 唔系烧得过滤晒，焚化炉过滤晒。而家其实香港好似系咪讲紧起焚化炉，都系参考日本啲新式焚化炉。 参考南韩， 南韩， 哎呀， 轻松 咁，即系南韩都系抄日本噶啦，屌！ 唔系咁，佢竟然唔系选择去抄个轻松啊，抄次做， 平啲嘛？ 唔系啊，人类文明起源啊， 系咯， 南韩系咯。 文明起源又便宜一点，为什么不抄它呢？ 乜柒都是南韩做先的啦， 系啊。 譬如如果我住那个区咧，佢就有回收嗰个 rules 有少少湿鸠嘅，即系我谂极都谂唔明点解佢哋会收啲即系你如果去买买嗰啲 City Super 嗰度嗰啲买嗰啲肉咧，咁佢咪下低有个法宝，即系用个法宝胶兜装嘅， 里边有块筋噶。 唔系嗰块筋系特系烧得嘅， 系 咁咧，吸血嗰块啊嘛，咁佢下低嗰个法宝胶盘咧，佢系可以系要我回收嘅，但系净系收白色，佢印咗彩色嗰啲系唔收嘅，系要我去烧嘅， 有原则， 系呢样， 即系每个城唔系城市，每个区嘅 每个区都可以唔同噶。每个区，我有朋友就系住呢个什么练马区，咁练马咧，佢废纸同纸皮咧又分开嘅，咁有啲区可能就一个礼拜可能收两次可燃垃圾，有啲可能收三次， 即系 总言之就个区唔同， 即系简单咁讲就系唔同区对每一种嘅垃圾嗰个仔细程度个分类或者回收都有个规定上嘅， 唔同城市即系唔同直头唔同县亦都有唔同嘅嘢。我记得好似去咗长崎定边度咧， 杨美 京都，京都都系长崎好似系 我俾你 佢哋个垃圾袋就好似台湾咁，要买专用垃圾袋。 哦， 咁同埋要写名， 认头 系，抌错咗就要吊钩嘅。 唔系罚钱，纯粹吊钩。 吊得多都好似要罚钱，详细我就唔知啦，就真系吊钩。 吊得多痛， 你要罚钱嘛？你今晚你吊佢咁多云， 点啊？ 是 卵 蛋啦， 是卵蛋啦，俾啦系嘛，放低人包。 咁 我想问处理嗰啲垃圾咧，即系譬如会唔会好大压力？ 吓、 啊，会唔会好大压力处理嗰啲垃圾？即系可能今日，哇，今日唔抌，可能要下个礼拜先抌到咯。呢啲， 即 屋企又可能冇位摆。 喂，调翻转咁讲，你觉得惯唔惯咧？即系你嗰阵时去到，要，即系你知香港系随手抌落垃圾桶搞掂咁嗰啲嚟噶嘛？ 佢个区直情可以掉落街， 未揾到。工嗰阵时就瞓晏咗，瞓晏咗就有阵时真系试过抌唔到垃圾， 就 miss 咗啦。 系啦，咁就跟住我屌，咁咁啊！但系如果你翻，因为通常佢哋朝头早好早就到嘅，就翻你嗰个生活习惯。你 咁早啊？咁早真系唔啱我啦。 朝头早翻，即系就翻你正一个佢正常挂正常嘅一个 cycle 就系你朝头早翻当翻九点翻工嘅，咁你就可能八点定七点几出门口，因为佢哋就八点钟倒垃圾。 哦。 咁你就等佢倒垃圾之前，你就抌咗个垃圾，咁啊即刻抌即刻收，所以就味道不大。 哦。 咁系咪真系一个即系好似猫望系咪咁讲？即系每日收嘅嘢咩样？每个礼拜咁样去，逢星期几收什么？ 可燃嘅垃圾一个礼拜都会有两次至三次。 厨余咧， 当可燃。 哦， 我嗰度当可燃。 系 有啲地方会回收，我唔知道。 系咯，一个礼拜一次厨余就好大剂。 有啲地方唔知道会唔会回收，但系你如果话夏天，我嗰袋垃圾我都可能要喺屋企沤两至三日嘅。 明白。 不可燃嗰啲就一个月收两次咯。 明白。 因为真系好少好少嘅，你好少可抌啲唔烧得嘅，唔烧得嗰啲佢哋就埋出去那个东京嗰度叫做乜鬼嘢？梦幻岛。即系台场再对出。 其实咪变相令大家少啲制造垃圾， 系噶， 系咯。 同埋佢哋其实你话日本好注重包，日本虽然系注重包装，但系佢哋嘅包装好多都可以循环再用，即系循环回收再做嘅。即系譬如你嘅纸盒可以折扁咗，跟住就废纸回收。咁跟住你话如果嗰啲胶袋，尽量都做得薄咗，我发觉。咁 我谂起大陆嗰啲。胶袋又薄啲，只管又薄啲，只羹又薄啲咁样， 咁 嗰羹饭会跌出嚟。 必要嗰啲佢哋都做足嘅。 明白明白。 咁佢哋即係包裝係要注重，但係佢哋都盡量減少咗。 會考慮埋呢樣嘢咯。 係啊係啊，因為 即 係因為依家佢哋喺日本係一個環保都係一個賣點啊嘛。 係。呢個係 design 入面應該考慮埋。 係啦係啦。 頭先貓網友話咩啊？你話大陸嗰啲啊，第六街。 以前啦、 啊，入咪 以前嗰啲公屋村啊， 而家都有啊， 而家都有、 啊，被人套嗰啲相到啊， 屌揾完屎嗰啲纸巾又掉出街嘅， 用完嗰啲 M 巾， 嗰啲我冇用完啊， 嗰啲距离 condom 都有啦 ，condom 啦嘛，系啊，新鲜嘅， 揾完屎嗰啲厕纸落街， 有噶，屌嗰张纸，嗰张纸咁样掉落嚟咧，啡色中间， 边只屋村啊， 啲砖墩噶嘛， 咁而家有啲嗰啲屋村啲门啲。近门嗰边噶嘛，厕所 有一只系 唔系噶，喺旧式嗰啲系啊， 喺骑楼嗰啲， 喺房村嗰啲咁样， 系啊，嗰啲咪就姨妈巾咯，高 系啊，姨妈巾啊，屎片啊， 系 头盔里边有恐怖 嘅，我西瓜唔系同西瓜一样凹落我头度咯，成个 喺度飘，你一路走喺度， 点知佢啊真系都追到， 以前嗰啲姨妈巾又厚，跌落嚟嗒一声， 系 实滴滴。 系，液体四千， 应该唔会嘅。你冇睇过广告咩？ 吸水力好强， 即刻扭佢， 反转都冇事 嘛。 以前 广告啫， 系 咪？染料嚟嘅嘛，嗰啲都唔系。 但系即系我上个月跟朋友翻大陆， 系 佢咁不幸啱啱， 真系中咗， 唔系 姨妈到， 佢需要买， 系 咁啊，去咗沃尔玛， 系 深圳啊，去咗沃尔玛， 系。 系啊，咁佢卖巾嗰行咧，笑乜嘢啫？ 好似 Matrix 咁样， 阿猫网友笑紧，系 loss of 巾， 佢卖巾系啊 ，loss of 巾， 十蚊， 我冇心嘅， 系 我冇心。 咁佢 即系两行嘅巾， 系啊，佢嗰啲巾咧，咁佢即系好点样？佢真系喺侧边咧挂咗啲 sample 出嚟， 系。 系噶，系咪请即使用噶 ？Touch me 咁样噶， 尿片都有，尿片都有。 系啊，佢真系好似卖尿片， 大卖场嗰啲咁样嘅。 我未用过。 跟住佢又有，跟住咧，因为有个姐姐喺度执紧货， 系 佢执下， 呢只好用。 见到我哋喺度揀咧，佢突然间跳落喺楼梯度跳落嚟咧，跟住喺隔篱啊嗰个货柜货架嗰度咧，咁啊攞本 catalog 出嚟。一揭开咧，全部都系 小姐咩 size？ 你而家要咩 size 啊？你边只洪水好猛？ 有冇得买镜平？ 你咩情况要用边只咁啊？ 系啊， 即系你嘅意思系大卖场好多款俾佢拣，系咪？ 系啊，佢由左边最细嗰啲护剪到你特长超级夜用嗰啲，一次过晒出嚟。系啊，佢 有军舰啦， 嗰啲最多嗰啲唔止军舰噶啦。 系咪 航空母舰、 长蟹楼寿司咁， 机场跑道咁啊？ 系救命！ 元朗嗰啲三文鱼 点啊？ 我屋企附近都有。 系 我复翻阿网友啊，网友话去日本旅行咧，想喺街揾个垃圾桶系好难。 台湾都系嘅，如果你 其实我想讲咧，你譬如如果去东京或者甚至去大阪，两个最大。城市啦， 有下區好啲噶啦。 係除咗機場同埋環球片場、奧亞迪士尼之外咧，你係基本上揾唔到垃圾桶嘅。 嗯， 你如果真係想抌垃圾咧，你最好去便利店。 係 哦， 便利店係會有垃圾桶嘅。 係， 嗯，其實好多你行呢啲垃圾徵費嗰啲城市都盡量減少。呢啲地方俾你抌啊，因为以防呢个居民 系啦，就是、自己弃置自己垃圾啊嘛。 其实香港早几年啊，唐仲做紧政务司司长嘅时候，曾经有 propose 过，不过俾人屌到屌到塌皮啊嘛。 旅游业好恶嘅问题，所以呢样嘢唔可行。 同埋以前推嗰啲咩清洁龙嗰啲，就系叫大家有垃圾当垃圾桶噶嘛。 嗰阵时我记得垃圾桶加 咁 唔系垃圾桶加得咁劲，系好似系。好似沙士之后嘅清洁香港运动嗰阵时嘅、全城清洁。 日本翻嚟之后就真系觉得香港啲垃圾桶系多得过分。 系啊，几部有一个。 大条街都系咁污糟。 其实调翻转你唔整咧，我反而觉得仲好。 嗯， 唔系噶，佢当都系农田咁样咯，一想就做噶啦，好多嘢都。 咁 just do it， 咁跟住咪俾人屌到塌皮，屌到塌皮咪会做嘢咯。 佢都系过客啫， 系啦。咁我想问日本而家咁多游客，或者咁多内地游客咧，会唔会又屈服咗，倒翻垃圾桶？ 唔会 吓， 系 条街咪好惨？ 唔会，但系亦都唔会话真系多咗好多垃圾。 竟然， 你话如果真系污糟开嗰啲新宿嗰啲，就一路都系咁污糟。 系系系，新宿系啊。 嗯， 你话如果喺元宿啊、涉谷啊， 嗯、 或者即系其他我去过玩嗰啲地方咧，基本上都系超级干净。 即系游客，呢一招系对付游客嘅。 你孭个袋咧，我可以好放心放喺地下，除咗灰尘之外，唔使惊舐到其他嘢。 同埋咧，日本个生产咧系出好多纸出嚟，宁愿 系啊系啊。 咁但系香港都仲系好多胶袋啊。 但系唔系我意思系、啊，我讲嘅系譬如游客、大陆游客咁样，真系舐手掉噶嘛。 唔系有阵时你觉得麻烦个位就系、是、诶。我去完啲祭典啊，嗰啲食咧，咁會掃佢好多攤檔有嘢食，你食完咧 係 冇地方抌嘅。咁、 哦、 如果你去嗰啲位真係要食掃街咧、 啊， 你係 自備膠袋， 唔係 咪食完喺原地嗰檔度食，俾翻佢， 係冇錯，係、哦、 啦， 幾好，明白了，學識咗。 同埋我見到啊，喵網友講話。日本人集体不让座， 以免俾人麻烦，又话 唔会见到阿婆系会即刻弹起身嘅，见到阿伯即刻弹起身嘅，即系或者你见到揸拐杖即刻弹起身嘅， 系 呢样嘢 多咗揸拐杖去先。 同你同会你会同你喺日喺台湾见到嘅一样， 系 哦 关爱 系。即系关爱座系真系冇人坐嘅，即系日本叫优先席啦， 系 就真系冇人坐嘅。真系俾带住小朋友啊，或者老人家坐嘅。 大陆叫呢个做老弱病残人座， 系咪啲名好怪？一个一 见到都唔想坐 系咯。 我有冇讲过咧？淘宝嗰单嘢 咩事？ 边单？好多单。 马解大肚。 哦，有好多呢啲。大陆嗰啲低。啲人成日，啲內地人成日都為佢哋説汗嘅喎，即係內地人咧喺翻內地係會讓座嘅喎，去到出去就唔讓喎，係咪真嘅咧？北京 A， 非北京， 非北京 A 係 好賤， 城市咧，我諗到 係咯， 你喺帝都係咪都係咁咧？ 帝都， 你帝都都係一樣咁，即係一樣都係冇讓座呢一樣嘢嘅咧。 有， 其實有好多黨員睇住咁， 唔係有，但係多唔多就數唔出、我自己會讓咯，係咯。 你话如果大陆人咧去日本玩咧，我真系见唔少，仲真系 抢。 嗯，老子就是大爷， 三个字 系 好卵嘈。 哦， 啊， 啱咯，热闹嘛，佢哋 真系超级嘈啊， 系系 几 佢哋。佢哋本身系 要喜庆啲， 农田嗰度嗌噶嘛， 讲嘢嗌交咁样， 唱山歌啊！佢哋系， 因为日本人虽然都唔会话冇口水，但系佢哋讲嘢系真系都系细声嘅。 系， 相比香港人都系细声 嘅。系， 香港人过到去其实都已经俾人屌鸠噶啦。 系啊，系啊。 咁佢哋系即系香港人，如果系 level 十，佢哋 level 100咯。 系，大陆系斗大声，喺帝都都系。 同埋会即系所有嘢，你喺香港见到你会燥底嘅嘢，佢哋喺真系 everywhere 都系照做嘅。坐路边啊， 系踎定坐啊， 樽座啦。 OK， 咁啊，嘈烟巴闭不再话下啦。咁啊， 屙屎应该未好似未系好流行， 未发展到 嗰边东洋，唔系因为去得。我如果冇记错咧，去日本系要相当嘅经济证明嘅。 系， 咁你有得翻咁上下钱就 应该就唔会屙屎嘅。 系，应该未去到 有咁嘅关系咁样。 相对攞签证都仲 未去到农村 level， 可能要有翻上下 level。 咁啊系，咁啊 系。即系你都会习惯喺你就算依家你上大陆嘅大城市，佢大城市都唔会有人喺街边屙屎噶啦。 冇错，未见过。 系啦。咁同埋佢哋唔知点解喺香港又系喺日本又系边度都系好捻中意企喺个电梯口嗰度咧，唔捻知做咩噶？ 唔系我读书啊， 唔係啊，企喺度戇鳩鳩咁樣，成堆巨嗰啲巨人咁樣咧，唔知上邊係咪吊咗個人喺度，佢聚咗喺度，跟住之後咁樣唔知係做咩嘅喎。 係啊，香港都係攔住啲路啊嘛，成日好煩。 跟住同埋有樣嘢就真係呢樣嘢真係唔掂。